陈老师工作室出品午夜惊魂，我是千般风流。本故事内容纯属虚构，请相信科学，杜绝迷信。阿千是一个女主播，她成日都三更半夜在度同啲朋友讲鬼故。有一日晚黑，她好似平时咁样对住电脑同埋个咪在度录音。原来是你啊，使唔使咁紧张啊？我如果真系要开枪，就唔会嗌你啦。就喺佢啱啱录完一堆角色音嘅时候，正谂住揿保存掣，然后就切换界面开始录鬼故。但系上一条音频嘅保存掣都未嚟得切揿，个电脑屏幕突然之间霎咗一下，录音软件入边弹咗个框出嚟，显示软件异常，然后闪退咗。同时部电脑仲黑埋屏添，揿极都揿唔着。阿千真系既火滚又无奈。 唔系系嘛？我录咗好多条先至揾啱情绪噶。 然后佢喳喳淋掹晒啲电掣，再重新插翻。即刻重启咗部电脑，重新打开录音软件。打开之后弹咗个窗口出嚟，佢按咗一下，选择咗恢复最近打开嘅文件。呢个时候嗰条录咗好多次嘅音频弹返出嚟，阿千松咗一啖气，然后佢就戴住耳机諗住回听一次。点知道在耳机入面竟然传来了这样的声音 啊。需不 需要那么 紧张？这 把声窒下窒下，还夹杂着很大的电流声。阿千就吓到整个耳机掉了落地。 什么鬼来的？我录鬼故而已，不是这么邪吗？ 佢仲以为系自己揿错掣，但系佢睇嚟睇去喺预设入边根本就冇任何一个效果器可以将频谱变成咁样噶，吓到佢即刻关咗个录音软件。就喺呢个时候，电脑屏幕突然之间霎咗一下，有一个黑影从屏幕入边爬紧出嚟。阿千吓到即刻掹咗电脑插头，然后关晒所有嘅灯，爬咗上床。喺呢个时候，月光从窗外照咗入嚟，佢见到有一个黑影喺埲墙上边，从佢嘅耳边不断咁传嚟咗一把声。 使唔使咁紧张？ 搞咩啊？我唔系关咗电脑啦咩？点解仲有呢把声噶？就咁样，嗰啲奇怪嘅声喺度不间断咁循环交替。究竟发生咩事啊？陈老师工作室出品午夜惊魂，我是千般风流。本故事内容纯属虚构，请相信科学，杜绝迷信。关注千般风流，听更多鬼故。